你不如不自由，你也不用说需要我原谅，别让我多想，就这这样，以为能够功德圆满，最后勉强好聚好散。 I'm begging you, don't fret this moment in the ground. Yeah.

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我自己走人。 出去买个小弟的呢。 天道啊！ 你说我这人， 你这个为什么？ 我那女朋友怎么这么不知道？ 你可别后悔。 温柔微笑。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Oh, back in the river, let me look in your eyes.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throwing that dirt all on my name.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 You been going around, going around, going around every party in LA.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be at one. Oh, I know. Around me, yeah. Please call me T-A-O. 其实你不想也对照我 T-A-O。 要跟我说废话别人还是去找家长吧，我时间实在太宝贵不能浪费。 I'm busy boy my bike， 卡太多已成为 trouble， 玩 SL 全球流行 F couple， 不行 go easy， yeah。Every part of 想过这样的生活，我建议可以买 Lotto。 别说我骄傲，我从来没骄傲，记忆的零花钱在口袋里也没骄傲。你们看清时代 Yes， 怕谁在代理那么多的 rap， 就这首值得骄傲。这么有个性好的 ranking。 如果你对我是但住在部门的话，第一张作品都没出，废话就是脏话，说我 rap 不走位的人，那些跟风黑我的人，下达继续听歌，你们没资格有我创造的狗带和 Fantasy my rap being in your

在迷恋我的方向。朝阳像一盏灯，它的微笑迷离永恒的憧憬。 两颗心又怎么能相通？我的心事你似懂非懂，爱情的事仍无法猜透，未来的路又该如何去走？是仍无法猜透，未来的路又该如何去走？ 我的脚

被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到达？ 填词人李宗盛，读歌人王玉博。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

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莫笑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泪飘渺人生，我多么够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 世界一面 承担，当你最后我选择分开。我开始失去了勇气，